婆老婆我知道你爱我，老婆老婆我只爱你一个，老婆老婆我不会犯错，亲一个。 老公老公亲亲我的嘴，老公老公哄着我入睡，老公老公别把我往外推，痴心的我一辈子要你来陪，你在我心中比潘安还美，虽然我不如那个杨贵妃，我也是女人我也爱臭美，我要你的双手把我包围，老公老公亲亲我的嘴，老公老公哄着我入睡，老公老公别把我往外推，痴心的我一辈子要你来陪， 老婆老婆知道你爱我，什么都别说，虽然外面的彩蝶多，我也只爱你，你永远是我的祝英台，我永远是你的梁山伯，他们都说了老婆是个房子，我知道可是就是不会做，怪我怪我都是我的错，说亲咱就亲一个嘛。 你身上都是男人的味，多少只彩蝶围着你来飞，他们也动人他们也妩媚，别忘了你心肝里的宝贝，老公老公亲亲我的嘴，老公老公给我些安慰，老公老公快把我灌醉，疯狂的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美，老公老公亲亲我的嘴，老公老公给我些安慰，老公老公快把我灌醉，疯狂的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美， 老婆老婆知道你爱我，什么都别说，虽然外面的彩蝶多，我也只爱你一个，你永远是我的祝英台，我永远是你的梁山伯，他们都说了老婆是个房子，我知道可是就是不会做，怪我怪我都是我的错，说清咱就亲一个嘛。